见不是个人，哥哥我在这个两个傻呀妹子你在哪个，看住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摆摆手，看住了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摆摆手。 天地那样多 见怪人，你在你家里打表呀，我在我家里忙，衬衫的那块脸儿呀亲没咋，送不上怪忙。 青枝绿叶长得个好，还有红的是个花椒，还有绿的是个枝梢。 I know. 的小马驹驹跑得欢，哥哥我今日要回家转，一路风景步步上看，只盼算有家中那个亲哥担，亲呀亲哥担，只盼算有家中那个亲哥担，亲呀亲哥担。今日三月三，哥哥我的家到后山，赶牛那个放羊把工揽，慢慢两年，慢慢那个两年，真呀真累惨，慢慢一踏踏的小马驹驹跑得欢，远远望见家乡的山，三天的那路程我两天赶，恨不得有一步我跨过乌拉山，恨不得有一步我跨过乌拉山。 要用汗水浇， 水，哗啦啦啦啦啦，老鸭儿浪花飞，可别想。 写一封家书。